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谢阿曼。感谢天父，在一个这么静的晚上，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一起可以研究你的说话。求你在说话之中能够启示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其他和其他兄弟姊妹的相处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们需要圣神的帮助。在这里尤其是希望你帮助刚刚在 Las Vegas 发生惨案的死伤人的家属，能够希望他能够安息，也都求你帮助这个世界上能够多些有和平的种子在我们的周围能够开始播种。以上所求因主祖之名， 阿们。 好，我哋去到第六章啦，咁就上一次第五章开始讲嘅时候咧，就讲及第五，即系谂住带落去咧，就系话，因为第五章嘅第一次开始，一次到第六章嘅廿节咧，就讲及三种伦理嘅问题啦。佢个表达方式咧，讲完 A 又讲 B， 又讲翻转头讲 A， 即系话。讲伦理，咁讲第二样嘢，又再翻讲翻伦理。咁第六章开始咧，就系、是、第五章系讲 A 嘅嘢，即系讲喺格林多团体里边咧，竟然有啲即系有多有人咧有乱伦嘅行为。咁佢讲及到就话呢啲连外国人都唔可以接受，或者法律上唔容许嘅，佢哋都唔会做嘅。竟然咧喺呢个格林多嘅信仰团体里边咧出现，咁然后咧就呢个第五章讲嘅嘢咧，其实系是与非系好清楚嘅。咁第六章第一节至到十一节咧，就系、是个团体嘅问题啦。团体问题咧就系、是。正如 Stephen 正话讲嘅吓，喺教会之内寻解决，咁呢度咧就系、是、搞到就系与团体外嘅关系，即系呢个信仰团体同团体之外嘅关系。啊喺呢度咧，我哋睇到就系话，至到第十一节呢一第一节至十一节咧，佢就保罗咧就将呢个所谓淫乱嘅关系咧暂时放埋一边先。佢哋责斥格林多城嘅教友咧，佢哋推诿责任。然后咧，点样推诿责任者咧？就话允许外邦人嘅所谓外教嘅法庭咧，去审判团体里边嘅一啲诉讼、一啲争讼。咁呢啲本嚟咧，应该系基督徒团体咧有能力去裁决自己嘅纠纷嘅。咁第一节至第六节咧，就系讲及呢个所谓呢一类嘅问题啦。第二点他要讲的就是团体之内呢根本不应该有这些诉讼、啊、所以两样东西有诉讼应该团体里面解决，但是基本上在团体里面不应该有这个诉讼。他提醒什么呢？他说这类行为是没法子和新成立的教会相容的，换言之呢，其实他就是说你们既然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話唔應該、啊、有呢啲咁嘅行為表現，所以佢就話：佢哋中間有人同另一個人爭眾咩？點樣竟然夠膽喺不義嘅人面前起訴？佢其實咧係表示震驚、啊、竟然咁樣出現啊！喺不在圣者面前呢，而不在圣者面前呢，点解去人哋面前嗰度啊，去所谓起诉，而唔喺自己嘅团体面前呢？因为嗱，圣者同圣者团体冇联系嘅人呢，就咩所谓不义嘅人，或者话佢哋呢啲系未入教嘅。点解不义呢？因为佢哋冇信仰。因为我们有信仰成为义人，正如阿巴郎因为对上主的信德就被称为义人，有少少相似的意义。 你哋唔知道圣者将要审判世界咩？如果世界要审你哋嘅审判，唔通你哋唔堪当审判呢一啲小事咩？嗱，佢哋有一个信念，有个信念系咩咧？第一就系犹太嘅默示录咧，即系犹太文学里边嘅默示录咧。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咧，就系一个所谓末世观。咁我哋都讲过啦，其实当耶稣嚟到嘅时候，我哋教会都会睇有个末世嘅时期啦，咁样。咁但呢度咧，我想大家睇一睇咧，就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 ，Daniel 第七章。第七章21-22节，找到了吗？1402页，好，第21节，他说我观看，看见这只角正在与圣民交战，竟战胜了他们，直到万古常存者降来，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冤，于是期限到了，而众圣民取得了国权。换言之，而家就系咩咧？就至嗰、那个万古常新嘅长存者已经降嚟啦嘛，就系、是、耶稣基督啦。咁至高者嘅圣民就系嗰啲基督徒啦，啊，为佢伸冤，有期限到啦。而众圣民咧，就系呢啲所谓信友啦，佢哋有呢一种观念嘅存在。同樣呢，即當然啦，這個有觀念的存在，就是說保祿呢以這個聖經呢來到教導他們。然後在智慧書的第三章，智慧書呢就在先知書之前呢，第三章的第7-8节，7-8节的，他们蒙眷顾的时候必要闪匿发光，有如和街间往来飞驰的火花，他们要审判万国，统治万民，上主要永远做他们的君王。跟这两节圣经里面，保禄想告诉那些格林多的信友听，那个审判权呢，其实是在上主度，不是在外教人的手中。好了，所以难道你们不配合这些的小事吗？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为什么会审判天使呢？其实呢，我们要看回呢伯多禄后书第二章，八后咯喎，新约里边嘅八后第二章嘅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嘅天使，将佢哋投入咗地狱，囚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审判之日。其实他说审判天使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所谓不听命的天使，或者是犯了罪的天使。所以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更何况日常生活的事呢？其实格林多城的教友，他们彼此之间的争讼呢，其实很可能呢是好普通嘅一啲濕濕碎嘅事嚟嘅啫，所以照你咁樣講嘅時候咧，格林多誠信友嘅團體咧係有同樣有呢個特權咧，喺教會裏邊咧係尋求審判嘅，唔需要走去揾外邦人嘅法庭。所以咧，如果你哋喺日常生活裏邊，有了应该审判的事，就请那些在教会内 受輕視的人為裁判，那很有趣，他用這句說話其實是一種挖苦的說話，一種取笑他們的說話、啊、因為這些事呢既然濕濕碎了，就去到那裡而已、啊、我們內部都搞定了，不如呢你們、哎、這些事都不做嘛，你找些受輕視的即是沒料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啊、差不多、啊、這麼濕碎的事。我說這話是為叫你羞愧，難道你們中間竟然沒有一個有智慧的人嗎？能夠在自己的兄弟之間分辨是非，即是說這個團體裡面竟然個個都欠缺了這個所謂見識、啊、不懂得處理這件事，以致到弟兄與弟兄互相控告，而且在無信仰的人面前呢控告，即是所謂笑死鬼，是吧、 我想問一問先啦 Peter， 是 那個聖者其實是說我們領了洗有了這個這樣的超聖生命、啊、還是有了特權、啊、這個聖者是指我們是不是？ 是指我們，是其實他就是說因為我們領受了聖洗聖事，我們重生了，所以呢我們、如果即係如果喺我哋今日咧睇翻嗰啲咁多聖經嘅解釋嚟講咧，就係因為我哋分享咗基督嘅權力，啊基督嘅使命，所以呢個聖者，我哋被召為聖啊嘛，即係我哋被天主所召叫啊嘛。 我都明啊，但係咧就如果我哋個個都為聖者，咪個個都可以去判。審判其他的事情和其他人，而是不經過譬如有特別的身份的人，譬如是那些宗徒、啊、或者是那些、特別的受苦者才可以做一樣東西，那就更加多紛爭咯。 所以其實保祿就是說，第一你信徒團體裡面呢你們不負責任，應該是你們自己去處理的，咁當然佢嘅保錄冇至於講每個人都可以判斷別人，因為佢最終嘅目標咧，其實呢啲事唔應該發生嘅。啊，你既然你發生呢啲事咧，咁濕碎嘅事，點解要去外教嘅法庭去尋求處理，而唔喺內部去尋求處理咧？即係嗰個用意喺呢一度。 嗯。所以用意喺呢度就唔係喺究竟邊個應該去做審判其他人。 唔係唔係唔係呢樣啊！最重要就係最後嗰步就話，你哋唔應該有呢啲咁嘅雞毛蒜皮嘅嘢爭啲咁嘅嘢。因為講到睇先第四節生活上審判啊，佢話團體咧冇盡責咧，即係保錄嘅意思可以話啦，冇盡責就算啦啊！點解仲將呢個審判權交俾呢個世俗嘅制度咧？呢個表示咩咧？表示基督徒咧仲未超越呢個世俗嘅社會，而且未完全歸屬於團體，所以保祿咧就以呢種所謂激將法咧嚟到警惕呢個信友團體，希望佢哋咧清醒啊，所以就。講到即係你不如揾啲受人輕視嘅人嚟到去處理呢件事啦，啊，係一啲所謂激將法，一啲取笑佢哋嘅。好啦，第七節咧就話：你哋彼此有訴訟嘅事咩？就從各方面嚟講咧，已經係你哋嘅缺點啦。咁樣你哋點解仲唔寧願受啲屈？點解唔寧願食受啲苦咧？所以這 這一點是可以說回應上高那個一至六節那裡的重點、啊、那裡認為團體成員就應該放棄會傷害其他成員的訴訟權，沒錯你有權去訴訟別人，去控訴別人，不過即是因為我們的身份、啊、彼此之間、都是基督的子民、所謂聖徒，那就應該放棄這些這樣的權利了。你哋反而使人受屈，使人吃亏，况且呢、这个仲系施于兄弟，就系、是、可以保禄笑取笑佢哋咧，佢哋嘅傲慢啊， 你哋岂唔知道不义嘅人唔能够继承天主嘅国咩？你哋唔系自欺，或者甚至话欺人。无论系淫荡嘅，或者系拜偶像嘅，犯奸淫嘅，作恋童嘅，好男色嘅，偷窃嘅，贪婪嘅，辱骂人嘅，勒索人嘅，都唔能够继承天主嘅国，就佢哋得唔到个救恩啦。继承天主嘅国，咁其实佢想话俾嗰啲信徒听，你行错一步啊，冇错。你哋有自由，不过唔系放纵啊。第九至到第呢个十四节之间系讲自由与放纵嘅问题。咁但系咧，你走错一步咧，就好似咩不义嘅人一样，好似嗰啲未入教嘅人一样，或者未信主嘅人一样。所以佢哋都唔能够继承天主国喎。咁於是點啊？你哋中間其實你哋裏邊咧，即係你哋邊班人咧，從前也有這樣的人，未信主之前亦都係咁嘅人。但係你哋因著主耶穌基督嘅命，同時因我哋嘅天主嘅聖神已經洗乾淨啦，或者已經歸依改變過嚟啦，已經足聖咗啦，已經成為義人啦。所以即是你应该改变了嘛，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嘛，就不应该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呢就再跳到去十二节，就说凡事都可行。这句说话呢括弧括住的。括弧括住呢其实呢是有它的意思。第一就是想讲出呢加林多的教友呢对保罗所说的宣讲有很多误解，因为保罗曾经宣讲过，就说福音已经由犹太人的法律里面解放出来，所以犹太人的法律很紧张的嘛，是不是？就特别是法利赛人那些的规条 很紧张的嘛，那就说你信从了福音，接受了主，你要再不受到这些法律的规限绑死，咁於是得到自由咯，係咪？我哋從呢啲法律之中解放出嚟咯。但係咧，呢一班嘅教友咧誤解咗。哦，我哋自由啦嘛，自由點啊？凡事都可行。嗰、那個拉楞就呢度啦。既然我哋唔使遵守法律，就凡事都可行。於是有人以為佢哋咧可以任意大飲大食啊，行為亦任意所謂放蕩不羈。他将基督徒由罪恶之中得到的自由呢变成了没有道德规范的放任生活。这个是变成有些不同的合，即是误会了保罗所说的自由了。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全有益。凡事我都可行，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所以基本上就是凡赐予信友的一切呢，为他们来说都是有益的，但应该注意怎样运用这个自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格林多城的教友就将凡事都可行的这种原则呢用在生活的所有事上，无论是饮，无论是食，无论是性行为方面。但是保罗其实并不是注重饮食的问题，因为呢这里是属于所谓饮食是现世的，人死了之后跟饮食无关的了、人的身体也会被毁灭的了。但是性的淫乱呢直接影响了承受永生，所以保罗呢就予以定罪，认为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后来他继续讲发展下去呢，就讲及到人是圣神的宫殿。凡是属于基督的人呢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正如保罗在后面继续讲、耶稣是头，我们的每一个成员呢是肢体，身体里面的肢体，预定将来你会复活，是圣神的宫殿。 所以性的淫亂涉俗呢、是涉俗身體，咁涉俗呢個身體啊，就係、是、涉俗咗個團體啦。因為我哋每一個肢體裏面係身體嘛，就會破壞咗整個團體。咁我哋用翻《波羅中途》喺後少少講嘅基督嘅奧體嗰、那個身體嗰、那個這個概念咧，咁我哋會容易啲明白。如果我哋個腦嚇個細胞壞咗咧，唔單止個腦個細胞嘅問題喎。就会影响埋身体嘅其他嘅功能、啊、可能控制唔到个手啊、脚啊，或者记忆系统啊等等，即系同埋身体其他器官咧，都可能受嗰个脑嘅细胞影响嘅。所以保禄咧就好强调呢样嘢啦。食物系为土福，土福系为食物，呢、这个又系佢哋一种所谓口头禅，或者话有种咁嘅观念。但是天主将这两样都要废弃，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主也都是为身体，主是给我们健康，主给我们恩宠，是给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组，一个奥体里面的一个健全的肢体。佢呢個正話講嘅食物係為土福，土福為食物咧，佢係某程度上嚟講咧，口福嘅需要咧係一種自然嘅需要嚟嘅。我哋肚餓，我哋會食，就係唔即係佢哋嘅猶太人，就係當時喺格林多呢個團體咧，因為佢哋有所謂希臘人嘅。嘅文化背景咧，個傳統咧，所以咧，佢哋受到嗰個所謂Scotus 乜嘢中文名叫做 Scotus， 佢哋嘅係咪 Scotus？ 我等我查翻嗰個中文字叫做，我哋以前喺中途大時代咧都講過嘅，斯哥咩派係嘛？斯多葛學派啊！斯多葛學派，咁佢哋咧就認為我食多啲，我或者話大飲大食、暴飲暴食，又或者話我只係顧住身體呢種咁嘅口腹之慾，咁呢個係唔屬於道德層面，唔屬於道德領域嚟嘅，所以佢哋就於是就話食物為土福，土福為食物呢句咁嘅。口頭禪或者啲咁嘅佢哋嘅俗語咧，就出現咗啦。但係保羅就話俾佢哋聽：天主既然使主復活咗，佢亦都要以自己嘅能力使我哋復活。係喺進入呢度之前咧，我再提一提就係呢度去到十二節嚇，至到二十節之間咧，就係再次講翻道德上問題啦。就話我開始今日開始講話 ABA 嗰個模式嘅表達方式咧，呢個去翻嗰個 A 嗰度啦嚇，去翻個道德層面。你哋唔知道你哋嘅身體係基督嘅肢體咩？我點可以拎基督嘅肢體作為娼妓嘅肢體？斷乎不可。點解佢突然之間講攞基督嘅肢體？基督肢體係某一個人咧，某一個信徒啦嚇。作為娼妓的肢體，娼妓大家都知道，娼妓是所謂賣淫為生，於是就所謂亂倫或者是這個性的淫蕩淫淫亂的生活呢，就在這裡再提翻啦，就斷乎不可嚇。所以這個格林多教會咧就將或者話個團體咧信仰團體咧將呢個觀念咧就係就話嗰個食物為土福，土福為之為食物咧呢個觀念咧應用喺性行為上，所以佢哋認為性亦都係生理嘅一種自然嘅需要，所以喺倫理方面咧。唔重要，因為係生理嘅自然需要咧，所以同個倫理，因為倫理同道德同嗰個靈性係有關係嘅。咁佢哋認為咧，就 冇道德嘅層面嘅。所以呢種觀念配合咗，就係最後講啊，斯多葛學派佢哋希望咩咧？斯多葛學派都係希望早啲死嘅，因為早啲死咧就認為死亡之後咧，嗰、那個靈魂點樣認為死亡時個時候咧，靈魂會由冇價值嘅身體，我哋嘅身體係冇價值，因為佢可以所謂二元論啦，啊，釋放出嚟，咁呢個有價值嘅靈魂咧，就係去到提升到去一個所謂神性嘅境界。嗱，保羅咧就擔心，如果只係見到自己嘅低貶咗自己身體嘅價值咧，就會啲咩導致淫亂。佢亦都反對身體有一種所謂敗壞嘅本質，所以咧佢講呢個十四節咧就係講及話天主使我哋富足，所以嗰個價值喺呢度。我哋將來咧天主會好似使每一個人咧使呢個肢體咧好似耶穌基督一樣咧咁樣復活。啊，睇唔到呢個差異啊！啊，因為斯多葛派咧就係認為身體係冇價值嘅，所以咧冇乜所謂道德層次啊，道德個領域。你哋唔通唔知道嗰個用娼妓結合嘅就係同佢成為一體咩？嗱，保羅咧再次引用聖經所講嘅説話，以人成為一體。就是一個性結合的時候呢，就是二人成為一體嘛。但是那為主所結合的，就是跟他成為一神。但是跟娼妓結合的，那是有個罪，有個不道德。怎樣可以因為我們領洗已經跟神結合了，咁我哋係有個神性個層面，啊，我哋有個神嘅性本性啊，性質個層面。咁點可以同嗰個罪惡同個不道德嘅行為，透過呢個行為咧，同娼妓結合咧？因為娼妓本身係一種所謂有表達咗個罪惡嘅嗰個規範個層次度嘛。咁二人成為一體咧，就係哇，你同嗰個罪喺埋一齊咯喎，咁又點可以同個神喺埋一齊咧？保罗想讲呢样嘢嘅，所以你哋咧务要远避邪淫。人无论犯乜嘢罪，都喺身体之外，但系咧嗰个犯邪淫嘅就系冒犯自己嘅身体。其实唔单止冒犯自己身体，而都系破坏咗嗰个基督嘅身体，个奥体嘅肢体啊。所以你哋唔通唔知道你哋嘅身体系圣神嘅宫殿？这个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们之内，而你们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吗？啊，你们原来是用高价买回来的，高价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赎回来的啦，啊，所以没必要用你们的身体去光荣天主，而不是呢去跟罪恶纠缠不清。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属于天主的，就好像奴隶，因为这个他对保罗对这个格城的信友讲呢，理论上格城的信友应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原因他们过去的经验。他们过去的经验是什么？他们有个所谓做奴隶的经验，奴隶被人买卖的嘛。买卖的时候是不是他们要听主人话？你属于哪个的主隶属这个主人，那要听这个主人话。如果这个主人将你卖了给另一个主人呢，那又要听另一个主人话，旧的主人呢就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所以保罗呢讲，当他讲这个淫乱的罪恶的时候呢，就是你平常同个罪恶有个关系。咁但係你用高价买返嚟㗎嘛，係耶稣基督嘅生命赎返嚟㗎嘛，咁所以你应该係你嘅身体係光明天主嘅，点样就走返转头喺罪恶嗰度呢？咁所以保罗呢就要帮 呢個教成嘅教友個信友咧，要清楚呢樣嘢，因為喺格林多嘅教會裏邊咧，佢哋嘅背景咧係令到佢哋唔容易去保持呢、這個佢哋嘅信仰啊。佢哋仲有不同嘅觀念，佢另一個觀念就係咩？身體同罪惡係冇關嘅，因為正話講嘅斯多葛學派咧。認為身體是很多大自然的東西、那個身體是會、毀滅的。那罪呢不是外在的行為的表現，而是什麼呢？他說內在的一種意向，因為二元論的關係，他們有這樣看法。保祿不接受這種 行為和意向的二分法，所以淫亂是褻瀆團體，亦不單止褻瀆自己喎，然之後褻瀆團體兩方面，啊，因為聖神咧喺我哋裏邊居住，所以我哋要保持呢個所謂神聖嘅身份。咁呢個就係第六章佢要講嘅嘢啦。大家執咩聽唔聽到我講嗰啲啊？因為呢樣嗰樣呢樣嗰樣咁樣。他用食物、土福，又再翻去講倫理道德。 我 miss 咗你哋前幾次講 A、B、C 啊，係嘛？不過我知道佢哋所即係講嘅保祿想講嘅嘢咧，我諗係只係針對佢哋有希臘人嘅背景嘅信念，佢哋嗰個叫做 philosophy 咧。頭先你講過嗰幾樣嘢。可能只是他們的背景之一，他還有其他的背景，其他 的理論的。即是不足為奇，因為幸好就保祿都是有一個這樣的背景去明白他們的、那個情形，所以用他們的個信念去跟他們說信仰要很重視那樣東西出來。不過他帶出了個基督廟身和聖神宮殿，那個廟身以前都講過嚟嘅，係嘛？同佢哋 未講，後邊講，後邊講， 後邊講。咁佢呢股呢股，佢哋明唔明點解我哋係基督嘅肢體嘅咧？ 所以後邊一路解釋啦，就保祿一路帶落去啦。佢有啲係答人哋問題，但答問題裏邊咧，佢又帶翻啲新嘅概念嚟到解釋啲嘢俾佢哋聽。 即係我哋睇上嚟就好似好亂咁樣啦，但係我諗佢係真係好多人問佢嘢 challenge 佢嘅，咁咧佢每人答問佢一樣嘢，佢就答翻啊，好似跟住講嗰啲婚姻生活啊，信徒嘅婚姻生活點樣樣啊，跟有人問佢，佢又要咁樣答法，另一種方法嚟嘅。 即係當然嗰啲問題咧，有啲係佢哋提出嚟問，所以咧保祿就答，但係答咧就唔單止之後答咗佢，佢俾咗一個佢答案，要引申一啲嘢嚟到去繼續顯譯教佢哋有關作為基督徒一個被救贖嘅分子基督奧體嘅身體嘅肢體嘅時候，要點樣點樣點樣咁樣。嗱喺呢章裏邊咧，可以有少少嘅結論咧，就係話第一就係個人與團體咧，因著個信仰咧。因着呢個所謂奧體基督身體嘅關係咧，我哋係有相通工嘅關係喺度嘅。咁既然你領咗洗啦，既然喺團體裏邊嘅成員裏邊啦，咁我哋就係要喺呢個團體裏邊咧互相支持，而唔係咧好似前面所講嘅，你哋互相指責、互相投訴，甚至去訴訟啊。咁目標啊，本嚟就係。在個團體裏面一起表達了個愛的生活來到光明天主的，但是相反呢，他們不單止說有訴訟，而引致到這種這樣的生活模式呢，配合了他們的人際關係，有一個淫亂在這裡，所以保祿就可以說很大膽地教訓他們有關這個觀念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怎樣做這樣。